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专项治理为契机，树牢灾害风险管理理念和综合减灾理念，要加大灾害隐患排查力度，提升监测预警预报水平，增强应对自然灾害的防范能力，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督导检查和责任追究，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升全社会综合设防水平，动员各界力量共同推进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深入展开。近日，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华北分局相关负责人到涿州市天宝集团考察商谈有关合作事宜，副市长赵玉芬陪同考察。座谈会上，发改局负责人介绍了本市目前发展概况、项目规划方向、城市发展定位等内容，并对中建八局在涿州投资发展项目的询问给出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我是李洋洋，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色上令人暖，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烟，他加上嘴巴把我做磨练，汹涌的爱扑着我心里暖吻了箭，偏偏知道爱令